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朋友，如果您下半年也想把海参作为高档食材送给亲朋好友的话，那今天鲜与鲜月末冲量的活动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。订购热线是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自从大家在电视上了解到今年辽宁高温造成大量辽参死亡的情况后，很多朋友都开始关注国外的野生海参了。地中海的优生产区，自行觅食自由生长的安全环境，还有一年两次的休眠期的营养储备，这才是真正的野生海参。 没错，再加上淡干工艺的处理，不仅可以很好的保留海参的营养，也方便了海参的存放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海参是一种脱水自溶的生物，一旦活海参离开海水两个小时后，它就会化成一滩黏水。所以市面上能存放几天甚至是几周的即食海参，您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。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。本档活动当中，打进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不仅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政策，同时啊，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，而且还有一套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，有汤锅、煎锅、炒锅，中国美食需要的炖、炒、炸，所有的烹饪手法今天都能施展起来。市场价格398元一套。今天拨打进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。活动仅此三天，热线是4007-106-1084007-106-108。 家住西城区的刘小姐说，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，想给父母送点海参礼盒，营养健康又没什么脂肪，老人吃特别合适。丰台区的洪先生说啊，老婆就喜欢给我们做葱烧海参、凉拌海参丝儿，或者是海参饺子等等，全家都爱吃。只要像我们这样长期吃海参的家庭啊，性价比很重要。还有家住大兴区的何姥姥说，今年已经快80了，牙都掉得差不多了，好多东西也吃不了，不过海参还是能吃的，没骨头又营养，我都已经吃了2年多的鲜与鲜海参了。 是的，鲜与鲜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，要是品质不好的话，不可能推荐到今天。您现在拨打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鲜与鲜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，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，今天订购三盒送一盒，只要2097元，划到每盒只要524块钱，每根海参呢连15块钱都不到，您到哪儿都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价格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月末冲量的活动只有3天，4007-106-1084007-106-108。 没错啊，15块钱您点份外卖只有一个大荤，喝杯奶茶只能一个人喝，但今天15块钱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您可以做个简单的海参蒸蛋，摊个海参鸡蛋饼，全家老小都能吃。关键是您现在打进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鲜与鲜海参的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有53.6克的氨基酸，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，等于说啊，您吃到的每一口那都是高档营养，所以别犹豫，4007-106-1084007-106-108。 还有手机尾号2576的朋友订购了5套，说下半年这么多的节假日，总不能空着手回家吧。 对呀， 现在都流行送健康，我觉得海参挺高档的， 不仅是高档还很实在，没有人群限制，没有季节限制，一盒